哎呀，一段时间没见，念柔妹子又厉害了，一个打三个还这么威武啊！我们两个是不是太丢人？半天没有拿下这五个，你加把劲儿啊！哎呦我去，你怎么跑了？我靠，混账你，重色轻友！ 黄少天这边又开始说个不停，结果叶修的君莫笑突然一个飞枪倒飞了出去，却是闪到了风叔烟幕背后一个踏踩，踩翻了正绕向他背后的一人。苏沐橙的风叔烟幕此时半转了身，却是一个反坦克炮轰向了君莫笑原本攻击的对象。两人瞬间交换了一下攻击目标，却丝毫不见攻势的中断。 把人全轰过来！ 叶修站在当中喊了一声：“ 我靠，真狠啊！一个都不想让他们跑掉吗？不过这样正合我意啊！” 黄少天一边喊着，一边正好飞身而起，银光落刃。他那操作，这招发动多快呀、普通玩家眼中几乎没觉得他跳起，完全就像是原地释放的一样，简直就是不该出现的 bug 一般。五人不及闪避都被震到，有的瘦身成功，有的瘦身失败。黄少天的刘牧早一个前跳闪到了他们身后，大剑挥出一个拔刀斩。瘦身成功的三人反倒是倒霉了，滚地而起，正好都被这一剑劈倒，纷纷飞向了圈子正中。 三个来了啊，叫好了，还有两个，马上送到。 这家伙嘴始终是不肯停，这时人多，更加来劲儿了。唐柔、乔一凡也是听从叶修指示，各去追击对手，朝圈子中间轰。大公会这18人本是个包围圈的，从苏沐橙这些人一一到阵后，就圈不成圈，到处是缺口。此时配合也是完全没有，各自为战。有些人早发现，虽人多却肯定不敌，开始萌生退意。叶修早看出这一点，这才提醒了大家一声。他那边原本的五个对手全部留给了黄少天。他的君莫笑飞回了当间，帮苏沐橙挡了一下后，立刻去了包子入侵的方向援手。 喂，把你的宠物都收了吧。 叶修的君莫笑冲到这边后，先对媚光说了一句。 为什么？ 媚光的角色视角转都不转，继续瞪着他身前的那一堆子宠物。30级的召唤师已经拥有雷、火两种小精灵，各可以召唤两只，存在30秒。此外还有5级时就可以学会的哥布林。生物召唤存在时间较长，有90秒。如此，30级召唤师宠物招满共有5只，此时正无头苍蝇的在媚光的视野里乱转。在他角色不住的动作上来看，叶修知道他也是在努力指挥着他的宠物们，只是他的操作实在是不够快，也不够准，更别提干脆还有许多操作的失误。已于叶修10年的荣耀经验，竟然看不出他的操作意图是什么。媚光可不是一般的小白，从他能写出傻瓜攻略，叶修知道他的理论知识相当扎实，所以这家伙的操作应该是有目的性的，不是像真正小白那样一团乱来。但实在是因为操作太水货，看着他那些宠物乱跑、发呆、被树挡住，叶修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 我老大指点你，听着点，终生受用不行？ 豹子入侵扔了块砖过来，引起媚光注意。媚光总算是转了转视角，看了一下身边的君莫笑。 君莫笑，我看过你的傻瓜攻略。 叶修一边说着，他的君莫笑却是已经冲了出去。媚光的宠物一团混乱，他倒是有一个对手。这对手开始是有些慌乱，但很快也看出这个召唤师根本不成气候。但他也不想再来招惹什么麻烦，正在找脱身之路。 叶修可不指望媚光能指挥着宠物把人给拦下。 哦，怎么样？ 叶修这话总算是引起媚光关注，他也快步追了过来。结果身边的君莫笑却是站着不动，也不说话。 喂喂，怎么样啊？ 媚光着急地问着，结果听到那边轰一声响，一瞅，君莫笑正一个落花掌把那个挑空的玩家给轰了过来。 影分身术！ 媚光叫了出来，玩了一阵郁闷。只知理论的他并没有瞬间辨别出影分身术的能力，结果在这儿对着影分身说话。而君莫笑轰到他身边的那个玩家直接一个瘦身翻起了身，惶恐之下一看身边媚光，然后一个技能就上去了。媚光手忙脚乱，又是想滚又是想走，一时间脑子产生出四五种构想，但到了手上结果一样也没有施展出来，眼看就要中招，结果又是轰轰轰三声连响，那边君莫笑一个反坦克炮轰来，把这玩家给炸开了去，跟着已经快步冲了回来。 写得不错，很细致，没有任何纰漏，但是不切实际。 君莫笑一回来，叶修就和媚光继续刚才的话题，进退自如的非常。 哼，又是不切实际。 媚光非常不爽地说了一句，这是他攻略发出来以后得到的最多的评语。原以为君莫笑这样的超级大高手会有什么不一般的评价，结果也是这么大众。媚光顿时觉得这高手也不过是个俗人一个。 是啊，那么复杂细致的打法，一般人根本不可能从头到尾完全做下来。 那是水平不够，水平够了自然可以做到。 我可以做到，但是我也不会照你的攻略去做。 为什么？ 因为我能做到。 你这什么意思啊？ 能做到的人随随便便就有很多种方法杀死那些 boss， 何必要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按着你的攻略来？ 媚光一怔， 这种杀怪指南一类的攻略本该是写给不会杀的人看的，方法越简单易行越好，但你是反过来，方法复杂的需要高水平的玩家才可以做到，高水平的玩家根本就不需要这些攻略，你给不需要攻略的人写攻略，这还不是不切实际？ 这…… 媚光这下完全说不上话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但不知为何他自己居然一直没意识到。他研究出了一篇傻瓜攻略后就很是沾沾自喜，结果却是一直不受认同。他没有放弃，一篇又一篇地写下去，希望可以有人可以看出他攻略的正确性。而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他的攻略在正确性上是确确实实的，但同样的在实用性上却是虚无缥缈的。正如叶修所说，他的这些攻略是写给不需要攻略的人的。媚光怔怔地站在那儿，甚至忘了继续控制他的宠物，直到听到身边正战斗的君莫笑又一遍说道， 你把你的攻略定义为傻瓜攻略，这可惜了，这攻略一点也不傻瓜，这攻略太高端了。 只可惜是废物啊。 你想做有价值的高端攻略吗？ 当然。 去研究副本吧。 副本？ 如何打出最高的副本记录，这才是真正需要高端攻略的地方。 这种攻略已经有很多了呀。 媚光说，其实他就是看到有这样详尽的副本流程攻略却没有杀 boss 的详尽指南后，才萌生了写 boss 详尽攻略的念头。而现在他终于明白，有副本流程攻略是因为那个有人需要， boss 没有这类攻略不是没人能写，而是这方面不需要这样的攻略。 或许你可以写出更好的。 媚光立刻心念一动， 我有写过一个说你们刷买股之地的，你看过吗？ 看过。 怎么样？ 美光又有些紧张。虽然从包子入侵那里已经得知他成武的推断有些不靠谱，但是他还是想确凿地知道自己错了有多少。 做得还不错，不过你发现的还不够多。 哦？ 二号 boss 丧尸贝利也是可以卡掉的。 怎么卡？ boss 的八点钟方向墙壁上有个洞穴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那里，把 boss 送进去就行了。 那你们的队伍有几件成武啊？ 一件。叶修说。 当时队中有黄少天的刘牧拿着25级的吸血光剑。 啊？ 媚光脸烧啊，他很果断地推断人有成装若干的，他相信君莫笑没有骗他的必要。 不过还有一件银武。 银武？ 媚光惊讶着，一边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君莫笑手中的千机伞。也正好君莫笑将浮空中的对手一掌轰飞时，飞快一个拔刀斩追加了一个伤害。媚光近距离看到了本是战矛的武器突然收起，随后从底下抽出了一把剑，使出了拔刀斩。 就是这个？ 没错。 可以变化形态，所以没有武器切换之间的冷却。 你一个新人对散人这样的老玩法还挺了解的。 研究你们蛮古之地打法的时候，特意找了散人的很多资料研究过。 哦，没错，这把武器基本克服了散人无法按需要随意切换武器的冷却限制。 叶修一边说话，君莫笑一边追向又一个目标。美光此时已经完全不理他的宠物了，匆忙就是跟在君莫笑的身后。 基本克服？ 媚光注意到了叶修的这个用词。 你看到了，形态之间切换怎么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哦，这个是完全无法再克服了吧？ 只能是加快操作的手速，尽可能的快了。 这武器太了不起了。 你对自制装备也有研究？ 关注过一下，但是那个太复杂了，我觉得至少也得彻底了解整个游戏的设定以后，而且大量的实践少不了，而且需要大笔的金钱投入，普通玩家的话恐怕玩不了这个。你说的没错。 叶修点头叹息。职业俱乐部研究自制装备，有扶植起来的大型工会，有真实货币的投资，才能把他们这些职业级的账号不断地用自制装备武装起来。而千机伞呢，却没有这样的人力物力做后盾，纯靠的是个人在游戏中的经营打拼作为基础。这样做出的一件自制装备，叶修不敢说荣耀中绝没有第二，但无论是哪一件，付出的艰辛和汗水都绝不是用言语可以描述得尽的。 那你这件银武？ 媚光疑惑了一下。 很久以前的事了。 因为散人不能升级，所以就没用了。 媚光不愧是专门研究了散人的，作为一个新人却也很准确地给猜了出来。 那现在 50级可以去神之领域升级。 50级去神之领域？ 媚光难以置信地倒吸了口气。这个设定他在研究散人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只是进入神之领域的挑战一直是被视为荣耀网游中的一大难点。随着每一次等级上限的调整，神之领域的准入挑战难度也会提升。目前满级已是70，这人却想在50级时就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要知道神之领域的挑战中绝大部分的内容是需要玩家独自完成的，接受不到任何其他玩家的帮助。 你召唤兽不要召唤这么多了，就从控制两只练起吧。 叶修对美光说着。此时叶修在美光眼中已经是大不一样，说出的话美光自然是极其信服。回头一看，他原本的五个召唤兽现在正好只剩两个，三只小精灵已经因为时间上限自动消失了。召唤师的召唤兽操作也是挺复杂的，颇有几分即时战略游戏的感觉，但是以荣耀的第一人称视角来说，这个即时战略操作起来可不是那么方便。好在召唤师自有几个操作技能，十级的跟随可以让召唤兽跟在自己身后，15级的印记则是丢出一个印记让召唤兽前往指定的地点。这两个技能消耗法力都是极低，召唤师就是通过这两个技能完成对召唤兽的调度。印记这个技能可以扔到地点上，也可以扔到玩家或怪物身上，当丢到玩家或怪物身上时，召唤兽就会过去发动攻击了。这两个技能等阶越高，玩家对召唤兽控制的距离也就越远。之后的20级技能鞭笞是对召唤兽进行抽打，被抽打的召唤兽会更勤快，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都会提高。鞭笞技能等阶越高，抽打后的速度加成就越高。此外就是20级的转职技能召唤兽强化，顾名思义是对所有召唤兽攻防属性的强化，同样是等阶越高强化就越强。之后25级和30级分别是雷精灵召唤和火精灵召唤，小精灵在攻击力上相差不大，区别只是雷精灵的攻击有几率造成目标僵直，而火精灵的攻击则有几率造成目标燃烧。另外两种冰精灵和暗精灵也是在相差不大的攻击力情况下各有各的特殊效果，目前30级的召唤师却还不会这两种召唤，要到35级才能学会。内光听从叶修的建议，只是专心操纵两只召唤兽，左右看看，却是不知和谁配合。君莫笑这边这么厉害，完全不需要他的帮助，其他人又不认识。内光看了一圈，最后还是找了包子入侵。一只哥布林，一个雷精灵一起朝着包子入侵这边正在纠缠的对手冲了过去，甩手一扔，美光一个印记想丢包子入侵那个对手身上，谁想正在交手的二人突然一个换位，印记却是贴到了包子入侵的背上。包子入侵现在也是竞技场里身经百战的人了，各种职业的技能都领教过，立刻知道是被召唤师贴了印记，结果回头一看，却是媚光那家伙的两只召唤兽冲了过来，气得不行。 靠毛啊你，小心眼还报复啊！ 方才包子入侵砸了媚光一板砖，让他听叶修讲话，此时被媚光贴了印记，立刻误以为这家伙是在报复刚才那块板砖。